家要彰显品味。 4008764888，装修找一号新家，999一平，全包全配精装。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。 4008764888，一号新家金秋特惠，999一平，全面升级。 4008764888，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。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外婆呢，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让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 好歌会说话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对咱们中国人来说，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。那一年呢，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，但是在重重考验之下，我们发出了新世纪以来最强有力的声音，向世界展示了我们的风采，证明了中国的强大。那么同样是在2008年，很多唱片公司推出了自己的合集，用来记录这一特殊的年份，比如滚石唱片。在这一年当中，他们推出了专辑《一起飞》，里面收录了很多滚石唱片制作的经典作品，以及一些极具时代意义的歌。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这张合集《一起飞》系列当中的第一张，这张 CD 的名字叫做《梦想出发》。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是周华健演唱的歌曲，名字叫做《我是明星》，这就是一首很有时代意义的作品。那一年很多歌手都唱过以奥运会为主题的歌曲，毕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算得上是当年的头等大事，而这首《我是明星》是当时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之歌。周华健表示，这首歌其实就是专门写给志愿者的。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常常在外面做志愿者，后来得知奥运会要在北京举办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到赛场上去拼搏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志愿者的工作之中，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首歌，希望能够通过歌曲把自己对于志愿者的理念推广出去。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的《我是明星》。 有一个梦，有我启动，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，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。 一样游泳，自告奋勇，不约而同，忘了自己，宽了心胸。我是明星，点缀天空。有一个梦，由我启动，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。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。嘿呀嘿呀，谁不为人心的光辉感动。嘿呀嘿呀，我的心就是个光明火种。 悠悠，自告奋勇，不约而同，忘了自己，宽了心胸。我是明星，点缀天空，有一个梦，有我启动，等待着你发自内心笑容。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。 我是明星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。除了这首歌之外，周华健演唱的另外一首和奥运有关的歌曲也被收在《一起飞》中，这首歌叫做《圣火传奇》。周华健当年是做了火炬手的，当初得知自己有机会传递火炬时就激动得不行，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。在后来的准备工作之中，他也算是众多参与火炬传递的歌手之中最积极的那一个。他们在传递火炬之前呢，曾经集体参加过一个培训，据说呢，周华健是培训当天最早到达会场的人之一。等到他真正的去传递火炬的时候，他就更加兴奋了。当时他的任务是在三亚负责传递火炬，不过呢，自从到了三亚，他就兴奋的没有睡过觉。一起来听歌，来自周华健演唱的《圣火传奇》。 渡过万水，越过千山，生命从此不再平凡。历经风雨，彩虹再现，梦想从此不再遥远。自由飞翔，拥抱阳光，重新打开每一扇窗，古老东方，无限能量，千年文明，世界传扬。每一次联想，让激情飞扬，让心的夜空，每一次联想，闪耀着星 放声歌唱，天际回响，音符飞扬，爱心坦荡，为梦飞翔，我还飘扬，天地星光，汇聚光芒。每一次联想，爱更有力。 圣火传奇来自周华健，在《梦想出发》这张 CD 当中收录的作品，除了和奥运相关的歌曲之外，其他的都是来自滚石唱片的老歌。不过呢，相比之下，曹格的《刮目相看》是其中比较有新意的，因为这首歌在收录之时重新做了编曲。歌曲最初收录在曹格2006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格格 Blue》 当中，虽然说不是专辑里最火的歌，但却是曹格自己比较喜欢的励志歌曲。一起来分享曹格的《刮目相看》，一鸣惊人闪耀版本。 告诉你我不是一个会认输的人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曾跌倒失败，也曾经走在阴霾，听不说不笑傻傻的发呆，难道我就被打败？我幸运有你，是我的生命充满希望。从今以后不再垂头丧气走开，所有人的期待让我站起来，踹亮了阻碍，从今全打开，我终于明白，飞，尽全力再飞起来，没有后悔不后退，我让你刮目相看。 Just fly， 像是 听不说不笑傻傻的发呆，难道我就被打败？多幸运有你是我的生命充满希望，从今以后不再垂头丧气走开，所有人的期待让我站起来，摔掉了阻碍，从今全打开，我终于明白，爱尽全力才飞起来，没有后悔不后退，我让你刮目相看， Just fly， 向世界证明我存在，努力过的汗水不断灌溉 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家要住得舒服， 家要彰显品味。 4008764888，装修找一号新家，999一平，全包全配精装。 设计师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。 4008764888，一号新家金秋特惠，999一平，全面升级。 4008764888，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。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。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，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在2008年推出的合集《一起飞》当中的第一张 CD。 那么这张 CD 的名字叫做《梦想出发》。刚才呢，我们分享了一首曹格演唱的《刮目相看》，这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。其实呢，励志的歌曲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励志的名字了。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张震岳演唱的歌曲叫做《认输》，听名字好像觉得挺丧气的哈，但其实呢，歌曲想表达的是要勇于面对失败，承认失败，如果一味的选择逃脱，只会输得更多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张震岳的《认输》。 长越大，原来单纯的快乐已不在我们身边很久，为什么匆匆忙忙的出门，回到家面对电视发呆，不管下雨太阳，小酒不会感动，盲目的在奔跑，累了也不知道，再多喝几杯酒，以为就是解脱，那答案是什么？原来自己不聪明，原来什么都没有，原来应该了解的道理现在才

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在2008年推出的合集《一起飞》当中的第一张 CD， 叫做《梦想出发》。刚才呢，我们来分享到的歌曲大部分都是非常励志的，但是呢，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几首情歌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来自伍思凯的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，这首歌也是伍思凯的成名之作，歌中讲述的也是他自己的故事。当时他希望能和第一任女朋友复合，但是呢没有能成功，心情很沮丧，写下了这首歌曲。一起来分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来自伍思凯。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，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，